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好，很开心我们今天又能够迎来梁牧师在英国为我们现实带来的证道。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神的信实言出必行，时间交给梁牧师。 好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一起嚟带去研读神的话语。在敬拜的里面，虽然我们不同地域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嚟带去敬拜，所以很感谢主。咁我而家咧就係喺英國一間嘅教堂裏邊，咁因為佢哋啱啱崇拜完咗，咁我就用佢哋嘅教堂咧同大家嚟帶去分享嘅。好，咁我哋首先咧嚟帶去睇睇今次嗰個嘅題目，就係神嘅信實言出必行。對上兩次同大家嚟到分享嘅時候，就係講到神嘅慈愛，咁呢個係好重要嘅。咁啊，聖經裏邊咧就提到神嘅信實超過咗六十次以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知道原來神嘅信實係好重要，但係其實呢六十次咧都不足以嚟到公平反映呢個課題噶。因為如果我睇下整個嘅聖經裏面所記載嘅歷史同埋現在嘅歷史咧，我就知道神係一位言出必行嘅神。如果神言而無信嘅話咧，我哋冇呢個把握可以得救。佢應承我哋嘅嘢，可能是会失落，那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救恩，怎样面对我们的挑战呢？这样那信实是代表什么东西呢？这样代表了坚定可靠。那么呢，字典里面呢，如果你查信实的时候呢，就是代表了呢，那个人是坚守他的承诺，他会尽忠职守。那么同义词就是可信赖啦，可靠啦，值得信任同埋忠诚嘅。咁呢度好清楚表示到神係绝对唔会讲大话嘅。圣经里面常常嘅宣告神係一个信实嘅神。我睇睇民数记二十三章嘅第十九节，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十九节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，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發言岂不要成就呢？呢度好清楚講，神係絕對唔會食言，神係絕對唔好似人咁樣嚟到反覆無常嘅。佢講咗嘅嘢就一定會執行嘅。我成日都咁講咧，即係今日好多時我哋話神係無所不知、無所不在、無所不能，但神係無所不知。我哋点都隐藏唔到我哋嘅嘢噶啦，好简单，而家科学更加引证到咧呢一句嘅说话啦。你谂下喺好远嘅地方，我哋可能咧嚟带去透过卫星电视，我就可以嚟带去睇到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啦。我寻日咧就喺利物浦呢个地方里边咧就讲完道，咁啊出去行下啦。哇，喺酒吧嗰度咧，即系唔系酒吧，嗰个系好大嘅广场，有个大嘅荧光幕。跟住播影緊足球係直播嘅喎，原來就係利物浦對阿仙奴哦。咁我唔係喺球場，但係現場睇到嘅。所以你留意到，原來今日我哋都逃避唔到神嘅監察，神係無所不知，而且唔係淨係睇到外邊嘅，我哋嘅內心嘅思想，神都好清楚。但係神係無所不在，係咪？某個程度未必，因為神係唔會喺地獄嘅深淵裏面。这个是惩罚人的地方，所以描绘地狱是黑暗的。但是某个程度神真的无所不在的。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反思，神不是无所不能的。啊，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？我看看一段的圣经怎么说。他说到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第二章的第十三节怎么说，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必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的活着。我们若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即是说我们愿意同基督一起受死受苦，我们会得到神的祝福，会得到主那个的应许，我们会同他同活。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的时候，将来可以同主一同作王。 这个是正面的。好了，后面他说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不认我们，很自然。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的神的时候，那我们的神都不会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因为我们拒绝。但是下面那句，我们纵然失信，那照道理应该是怎样？那他都会失信啦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这句的嘛，你做初一，我做十五，你不仁就我不义，是吧？咁如果我哋失信，咁神同样失信啦，系咪？但系绝对唔系。圣经真正系点讲啊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话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特别留意呢一句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，即系神唔能够讲大话，神唔能够咧讲咗就唔去计数嘅，唔去实践嘅。所以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。很简单，看看历史啊，以色列人即是他们被埃及来到奴役，大神一早已经宣告四百年之后其实他就会得着那个的释放，果然后来透过十灾以色列人都到释放啦，他们建立国家，但是他们不断的来即是离弃神，结果神就说他们会来到灭亡，果然是被巴比伦灭亡啦。神说巴比伦虽然是强国，第一夜之间就灭亡啦。后来七十年如神的应许去归回，但他归回之后，后来都没有真正正好地亲近神，结果后来他们国家被再一次的被摧残。公元七十年的时候，提多将军入到去罗马，即是入到去耶路撒冷里面去拆毁圣殿，将他们赶散在世界不同的地方。但是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地方里面流落了千几年，他们呢受着很多的困厄，希特拉屠杀六百万的犹太人，但竟然在1948年里面来复国，怎么想到一个国家亡了千几年竟然可以复国啊？但在圣经里面一早已经有这个的应许，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是信实的。好了，每一次神一讲信实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带着一个的应许，我会怎样来带去答应你一些东西。我们看几个神的应许，神的信实。一是讲到赦罪的应许。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是不是？这里很清楚讲到今日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但大家留意一下这段经文其实有问题的。神是公义的嘛，公义就不是去赦罪的，公义是要判断罪恶，是要刑罚，不是赦罪的。不公平的事我们接受不到，是不是？很简单，举一个例，有一个的人抱着个 BB 仔行路预备呢去送给外母凑，怎不知那个单程路有个车呢竟然呢违反交通规则，咁撞出来套退后吞，撞死了我们两父女啊。结果法官判佢有罪，只系坐几耐监呢？系坐八个月监。屋企人喊得好紧要，话黐线噶，撞死两个人，只系坐八个月监咁少，扣埋假期唔使八个月添。咁所以原来公义就系要咩啊？就系、是、刑罚罪恶。呢度话到要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。点解？嗱，咪留意到前面啊？佢讲到神系信实。神是不会讲大话的。如果我们肯认自己的罪，神就会接纳赦免我们。纵使我们的罪是很大很深，甚至有时我们自己都不可以来带去接纳自己，甚至自己都不可以宽恕自己。但神的应许是真实，他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的。很简单，一看看以赛亚书一章的第十八节，他说到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。原来跳染专家告诉我们，由黑色染为白色是容易的，但由红色变成为白色是难很多的。即是说我们无论怎样罪孽深重，如果我们真心悔改认罪的时候，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 所以带给我们这份的盼望。好了，一讲到神的信息，第二方面就是保守的应许。神是会保守我们。我们看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八、第九两节。好，我们看回这段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、第九节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。这里又再强调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，神是会来得去保守我们。今日有多个地方仍然会在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着迫害，很多地方都没有自由的来得去选择他们的信仰。所以今日我们要感恩，就是我们仍然有机会来得去很自由的来得去敬拜神，这个是一个的祝福来的。今天要好要感謝神。好簡單舉個例，昔日的羅馬尼亞，現在回教的國家，甚至一些極權的國家裡面，但他們都面對著信仰上面那個的壓迫，要他們放棄他們的信仰。塔利班現在成為一個叫做被承認至少是中國的國家，但他們是不給人命去接受基督教的。所以今日原来在信仰上面他们面临逼迫，但神仍然的会去保守他们。今日我们要小心，保护这个词是用了31次，其中是包括了牧羊人他在夜间里面看守羊群，不容让那些野兽来去侵入去伤害他们，又好像监狱里面的守卫你都是守住啲囚犯一樣。不過今日我哋嘅神係保護我哋脱離嘅惡者，使到我哋唔再受嗰個惡者嗰個嘅侵害。咁今日好重要。原來今日有陣時我哋面對好多嘅挑戰，正如頭先我所講，頭嗰三個世紀，唔少嘅基督徒係被迫害、被殺，但係呢啲血嘅種子卻係能夠孕育出好多忠贞的生命，受着一些的人的感染之下，这些人竟然在逆境里面领信耶稣。我们看一看今日神原来是信实的神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二第三两节，也必叫你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，因为人都不是有信心。但是留意了第三节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你见面到这个 PowerPoint， 利班他的政权来带去抢夺了过来之后呢，阿富汗的人民纷纷的逃离那个的境况，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搞不掉的时候就被迫害，甚至他们会面对生命的危险。但我们的神仍然的会眷顾他们，纵使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而牺牲他们的生命，但他们却是得着永恒，得着这个的永生。因此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来信靠他？有没有来到倚靠他？定会不会我们有时自作聪明，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，甚至这个方法是偏离了神的心意，于是就将我们陷在这个的陷阱里面。所以求神有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来带去好地的面对。于是神容让我们面对一些困难，原来背后有美意的。正如大家很熟悉的约瑟，约瑟被哥哥出卖成为奴隶，他做得好，但是竟然被侍头和谋猎要坐监。但原来这个监狱是训练他将来成为宰相一个的很好的地方，因为这个是皇室监狱来的。虽然他是无辜的来带去被污蔑成为监犯，但是却是怎样呢？却是得到神藉着这样来训练他，所以这个是恩典来的。好，第三方面，第三方面那个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就是加我们力量的应许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但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 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睇唔到？呢度又提到神系信实嘅。啊，今日我哋会遇到冲击，我哋会面对诱惑，我哋会面对挑战。原来我哋嘅信仰并非系一个必理痛嘅信仰，屎立烧嘅信仰。哎呀，一有痛苦，一祈祷，噔，即刻就冇事啦。哇，好平安啊，咁样。但往往我哋将神变成为必理痛咯，系一啲嘅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先至揾你，冇需要嘅时候将你等埋一边咯。但系今日，请你记住，我哋嘅神会话俾我哋听，我哋会面对困难同埋挑战，但佢知道我哋嘅承载力有几多，所以有阵时佢唔会即刻出手。好啦，当我哋承载力真系忍受唔到嘅时候，佢俾力量我哋，再唔得嘅时候，佢先至为我哋开条出路。所以你有冇留意到呢度讲到系神嘅信实，好重要。今日我哋生命里面遇到唔同嘅际遇。我哋能唔能够相信神保守我哋呢？基督徒生命嗰个嘅成长同埋茁壮呢，往往系基于我哋对神嘅信实嘅应许认识有几多，对神嘅信实了解同埋经历有几多呢？如果我哋对神嗰个嘅信实同埋应许了解越多嘅时候，我哋生活就越有呢个嘅力量。我哋可以攞住神嘅应许，甚至同神嚟到讲数。点解？神啊，你话过要嚟，但系去叫到未信嘅人嚟归向你。你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而家我屋企人仲未相信你，你嚟，但系一定要嚟，但系出手将佢哋带领到你嘅面前。呢一个系好重要嘅。所以今日我哋面对冲击，希伯来书第十章嗰个信心伟人都最尾讲到，好多人死嘅时候得唔到佢嘅应许。仍然提醒我们，希伯来书第十章23节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看到今日神的应许必定的成就的，所以我就有这份的信心来带去面对前面的挑战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啦，我哋嘅神系信实，咁我哋系神嘅儿女，咁我都需要有呢种嘅特性，去反映神嘅信实。所以我哋虽然未能够完全照住我哋所应承嘅嘢嚟到实践，但我哋应该要尽力嘅去做呢件嘅事。好啦，信实嘅神系期望我哋都系一个诚实嘅人、守信嘅人，所以实践嘅时候呢，我哋要点样实践呢？第一，我哋要信守承诺。信守乜嘢嘅承诺呢？就系信守我哋对神嘅承诺。我哋唔可以嚟到呃神骗鬼㗎，即係呃唔到㗎，魔鬼都知道我哋做咗啲咩嘢。如果我对神嘅应许呢，神係更加清楚。好，我哋一齐嚟睇传道书第五章二到到第五节。好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事务多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特别留意第四节和第五节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疑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啊，呢度就係好清楚讲俾我哋听。我哋如果喺神面前许下咗啲承诺嘅时候呢，我哋就需要嚟去承担。基督徒往往犯咗一个错系咩呢？就係当我哋喺危急嘅时候，我哋喺困难嘅当中，我哋向神呼求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脱离呢个风险，你帮助我渡过呢个难关。当你我渡过咗呢个难关嘅时候，哎呀，我就会点点点。于是我哋许下好多嘅承诺，我会更加爱你，我会更加亲近你，我会好啲嘅奉献。嗱，好真，如果真系有呢个需要，我真系喺困境当中，又唔系因为犯罪，神纵然我哋冇喺你面前应许过啲咩嘢，佢一样嘅会帮助我哋，一样会辅助我哋。 神不是因为我们开了这些条件去利诱他，于是呢神就被我们呢即是感动了就来帮我们，绝对不是这样咯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到去很清楚，神没逼我们去许下承诺，但如果我们许下了的时候，我就要实践咯，我绝对不可以轻率咯。另外有些基督徒在某些聚会培灵会里面，在营会里面立志我要为神要做一些什么事，做些什么事，就很可惜没有保持住这个的心智，甚至有些人不单单没有遵守这个承诺，甚至放弃了他的信仰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很清楚记得，我们的神是绝对不可以欺骗他，我们要尊重神，绝对不可以轻慢神，如果唔系嘅时候，神会追讨嘅。好，我再睇诗篇六十六篇十三到第十四节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我在急难时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应许的。我睇到诗人都话佢喺急难里面，佢都会向神有呼求，求神有帮助佢。但系如果你在神面前许下的承诺，你就要做，我绝对不可以不来带去做。或许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软弱，可以求神怜悯，给我们有力量要朝着这个方向去。虽然有些承诺很可能是出于我们一时冲动和幼稚，但是有些承诺是会深思慎密的。我唔知一幅家咧要洗礼嘅时候啦，除咗要上一啲洗礼班之外啦，咁咧要洗礼之前咧要做啲咩嘢啦？我哋咧就要去写写见证，呢、这个见证系帮助佢重复翻、思翻佢自己都会信耶稣。第一份承诺书，呢份承诺书系好特别嘅，有好多格格俾佢剔嘅。咁就系话咧，我愿意恒常参加崇拜，我愿意好地每一日有灵修，我愿意十分之一奉献，我愿意点点点，我愿意参与侍奉。咁啊，俾你听一听。后面一句咧，括住噶，呢份承诺书冇任何法律嘅效力嘅，即系就算你冇嚟带人去做嘅时候咧，我哋唔可以追讨你噶。譬如你话，咦，我愿意十分奉献，但你冇嘅时候咧，咁我唔会走去你屋企门口咧。喷友喂欠奉献或者锁门冇嘅，嗱正正系因为呢句说话就系冇任何嘅法律上面嘅责任咧，哇！啲弟兄姊妹好紧得，咁啊剔晒佢噶啦，你都唔理剔晒噶啦。反而我欣赏有啲嘅人咧，佢系选择性，有啲咧佢唔剔嘅。我同我讲牧师，佢又冇剔十一奉献，又冇剔咧，即系话恒常翻嚟崇拜，咁我俾唔俾佢洗礼啊？我同佢讲洗礼最基本就系一有信心啊嘛，咁咧同埋佢真正有认罪悔改啊嘛。我而家我哋唔系探讨佢洗唔洗礼，你应该去关心佢点解佢冇剔十一奉献，点解佢冇剔佢会愿意恒常聚会，而唔系阻止佢洗礼。后尾知道原来佢系做轮班工作嘅，咁所以有阵时礼拜六礼拜日咧，佢未必个更数系令到佢翻到崇拜嘅。所以佢唔能够剔咧，我恒常会出席崇拜。咁我亦都要照顾高堂，又要有自己嘅妻子儿女，又要供楼，人工又唔系好高，所以佢觉得佢暂时冇能力十分之一奉献。喂，我反而欣赏佢呢样嘢，佢唔系求其剔，因为虽然话冇法律效力，但呢个系你喺神面前嘅应许嚟噶嘛，所以要好小心。所以今日我哋要记住。特别如果我哋喺急难当中嚟带去向神嚟呼求许下嘅承诺嘅话咧，我哋就更加要好小心，唔好嘅嚟带失信啦。好，第二方面，除咗对神要信守承诺之外，对人要信守承诺，呢个系好重要嘅。圣经里面点讲咧？佢话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，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？即系好多人只尾系讲自己点样好，点样好，我，但系其实有几多人系信守承诺呢？有个人不断佢出嚟演讲嘅时候，都讲我系点点我，但系佢当日佢 佢竞选嘅承诺有几多个可以实现到啊？系冇噶，所以今日我谂我哋唔会去信赖嗰啲政治人物，佢竞选嘅时候所讲嗰啲嘅期望会做到嘅嘢，往往一半都做唔到啊！咁嘅时候，所以人总会令我哋失望。所以我哋要将焦点放喺唔系人嘅身上边，系放喺神嘅身上边。咁点解有阵时我哋会有呢一个嘅犯错咧？咁样，我谂有阵时就系性格所引致。好简单，举一个嘅例，有阵时我哋好急躁、好冲动底下讲啲嘢咧，咁就做唔到啦，咁大件事啦。我举一个例啦，咁咧我屋企咧就系好传统嘅家庭，我讲过啦。当年我爸爸仲在生嘅时候咧，我哋翻屋企即系拜年嘅时候要跪低斟茶，然后咧就讲好多吉利嘅说话，又收佢6蚊利是噶嘛。我记得当年我结咗婚第一年嘅时候，我太太咧就依住我乡屋企嘅传统，佢冇跪低，不过斟杯茶俾我，又捉起即系恭贺我啲好吉利嘅说话。於是咧，我就預咗一封利是封俾佢噶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就俾咗佢。咁我睇睇睇到，哇，好開心啊！500蚊喎，你諗下，500蚊咧係好多嘅一條數目嚟噶。當時佢就話：哎呀，真係好啦。咁跟住就問：下年仲有冇啊？咁樣，我就一時衝動啊，梗係有啦。我希望我哋嘅感情係越嚟越深厚，所以咧，下年嘅利是係會 double 上去嘅。咁每一年我都会咁样嚟，但系去加倍咁俾你，哇，好开心。但系原来我系计错数，听清楚我讲，我唔系每年加500，我系话每年加倍上去。第一年500，第二年系几多？系1000，第三年咧系2000，第四年咧系4000，第五年咧系8000。第六年是16000，你知不知道我结了婚超过40年了？如果我真的要实践这个承诺呢，我就死硬了。我今年是结婚第42年，我在电脑呢计了一条数了。如果我真的这样做的话呢，大家听不到这个数目字我都不懂得说，是10995117776000，即是要给这么多钱，我是一定没有这么多的钱咯。所以我只可以咧嚟去承认，就系我衰咗啦，我唔可以咁做啦。咁我哋有咩嘅改善嘅方法咧？嗱，好重要，特别我呢啲较为即系急嘅人咧，随时都会犯呢个错嘅。所以我哋就要好小心我哋嘅言语啦。喺箴言第10章嘅第19節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，呢个系好重要。第二，有阵时除咗我哋急忙会出错之外咧，有阵时就系意料之外咯。除咗性格，咁咧就系咩咧？就系我哋急忙啦。咁啊，嗱，记住，特别如果你有牧者嘅话咧，牧者最忙就系礼拜六、礼拜日。有阵时我好惊啊，嗰时我牧会咧，星期日就同啲弟兄姊妹嚟去交往啊，同佢哋握手，但系好多人跟住嚟噶嘛。咁啲人，牧师你帮我做啲咩嘢啊？我好嘅，好好。咁嘅时候咧，应承咗，但有阵时我唔记得，或者系我今晚打俾你，但系我今晚黑就冇打啦俾佢，因为已经唔记得咗啦。所以而家就会好啲啦。而家咧就话喂，咁你 WhatsApp 俾我，或者 signal 俾我，就 WeChat 俾我啦。咁如果你再提我嘅时候，我就可以嚟带佢帮到手。所以而家咧呢、这个嘅电话对我有帮助嘅。我一应承咗某啲嘢，我就会记低喺嗰个日子之前里边，就提醒自己，因为每日都会睇一睇我听日有咩做咧咁样。譬如近期有好多喺英國或者香港嘅弟兄姊妹都要考車，因為特別喺香港，希望考到車之後咧，就會咧過嚟英國咧，咁就容易好多啦咁樣。我就佢哋同我講，牧師，我幾時考車咧？我就會記低喺我個電話裏邊，係早2日嚟到記低嘅。咁我就可以之前咧就可以為祈禱傳啲信息俾佢。所以有陣時我哋要好小心。我哋更加要留意，就系有阵时我哋系因为意料之外而去，咁但系呢啲都可以接受到嘅。咁啊，但系最大一个问题系乜嘢咧？有阵时我哋系怕付代价咯。嗱，意料之外就系有阵时我哋能力承担唔到嘅，咁咧就 原来哎呀突然之间有啲嘅突发事件，於是你唔能够出席某一个嘅活动，咁你就会有啲问题啦。记得上个月我同大家讲到都系出咗呢个问题啊。原来我去咗个营会嗰个讲道，哇，讲好多堂，好攰，我就忽略咗，忘记咗，原来我要同你哋咧，即系有讲道。不过好在神藉住唔同嗰个情况提醒我，我想偷偷开咗个电话，原来你哋已经揾紧我，我先知道原来，哎呀，我漏咗。咁啊，但系咧又冇 PowerPoint， 但我照样同大家讲咗堂道啦，即系神都怜悯啦。咁但系最大问题有阵时有啲人系怕付代价嘅，佢应承咗一啲嘢。但系咩？原来发觉哇咁大件事，于是点样呢？佢就冇嚟带去信守呢一个嘅承诺，呢个一个最大嘅失败。圣经里面呢，嚟带去点讲呢？喺诗篇第十五篇嘅第一到第二节同埋第四节，开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啊，留意最尾嗰句，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睇唔睇到？佢发誓，但系后屘发觉原来，咦，可能计错数，承担唔到，于是点啊？佢绝对唔会离大去更改。但系当佢咁做嘅时候，神必定会有祝福。好，我分享一个嘅见证。当年我永恩堂要建立即系自己第一个嘅即系物业嘅时候咧，咁啊买咗地方要搵人装修啦。咁喺街上面无意中撞到一个牧师堂嘅人喺度讲紧一啲装修嘅嘢，于是咧我就同佢讲：喂，你可唔可以都嚟睇下我哋教会可唔可以帮我哋教会装修啊？俾人标书啊？咁啊，跟住我仲叫佢支持我嗰个步行筹款添。咁点知佢真系嚟同我哋攞标书，但系就嚟接标啦。咁啊，佢好快，短短两三日就已经俾咗呢份标书我哋。咁原来我哋有六七个嘅标书，但佢嗰个系最平嘅。咁啊，但系我哋有执事都系做装修，咦，其实佢会蚀噶。咁但系我哋用咗佢。点知后屘我哋成功咗啦，装修好晒啦，献堂礼咧，我请佢上嚟讲见证。你知唔知佢点讲？佢话其实我哋好大件事，原来。因为太急了，我计错数，咁咧就落错标，所以我会蚀本嘅。但系我其实可以嚟到呃到教会啊！我做装修，可能表面呢个料好，但系里面有啲料，我用啲平啲嘅料咧，你就唔能够即系知道嘅。我哋一定过到骨嘅。但系佢话我系基督徒，我唔可以呃神，特别系为教会做嘢添，所以我预咗蚀本噶啦。我照做，但系冇谂过，突然之间，我牧师话要买多一个单位，于是要停工。我哋停咗成两三个月啦。咁嘅时候，但系我短短呢两三个月里面，我收到嗰啲嘅即系订单咧，系多过我以前好多。我应接不暇，我仲要分俾人哋做，甚至我同啲大机构以往收唔到钱噶，唔系咁容易即刻俾钱你噶。保良局啊，佢话呢啲大机构咧，佢会拖你数，一定会俾你，不过要拖好耐。但唔知点解嗰段时间突然之间，佢哋冚唪唥嘅好快找数俾我。哇，原来我表面谂住蚀底，但系神原来俾另外一方面俾我有祝福。睇唔睇到？原来圣经里面话到，边个人都要登耶和华嘅圣山，就系佢发誓，原来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所以我哋唔好怕付代价，而唔嚟但系去信守呢个承诺。我哋嘅神系一位信实嘅神，所以我哋都需要有呢一方面嘅即系面对。如果我哋重视别人嘅时候，就唔会咁容易漫不经心、轻易嘅失信于人。好啦，仲有就系咩咧？真诚嘅友谊喺圣经里边咧，我哋睇到咧一段好宝贵嘅友谊。我成日都系讲大卫同约拿单嘅关系。但如果你真系细心研究咧，其实约拿单系比大卫好好多嘅。大卫有阵时都会利用约拿单达成自己一啲嘅愿望，但约拿单系完全嘅冇嚟得系去背负过大卫。约拿单本来系王子，可以承继王位，但系佢自己甘愿知道神唔祝福扫罗佢爸爸，于是佢甘心嘅嚟得系去祝福大卫，你将来会做王，同佢讲。但是将来你做王的时候， 你唔好惡待我嘅後裔，因為大家知道中國啊，如果換咗朝代咧，一定將前朝嘅人就趕盡殺絕、斬草除根噶嘛。咁但係大衛喺呢方面又好好、啊、喎。當佢作王嘅時候就問佢話：掃羅或者約拿單有冇後裔啊？哇！啲臣僕一聽到即刻知道，咦？佢梗係想斬草除根啦、啊，就供出佢話到：咦？約拿單有個仔喎、啊。咁嘅時候咧，米非波切。咁大衛話：即刻叫佢嚟，揾佢嚟咁樣。咁啲人就佢揾咗米非波切啦。米非波切諗住自己死硬㗎啦，一定會被殺。點解大衛同佢講？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拿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与你，你也可以常和我一同席吃饭。睇唔睇到？米非波切啊，都好惊啊！我串得啲咩？我死狗咁样，点解你会咁样眷顾我呢？喺当时绝对唔系咁样，一个政治人物，但系一个政治人物嚟嘅。佢好聪明，但你留意到佢竟然嚟到，因为同约拿丹许下呢个承诺，佢就对待约拿丹嘅儿子米非波切好好，呢个值得我哋欣赏嘅地方。所以今日我哋要好小心，我哋要有真正嘅朋友，我哋有真正嘅感情，唔计较得失，遵守自己嘅承诺，或许对自己不利，仍然在所不计。这个就是信实同埋真诚。好可惜，今日唔少人戴住虚假嘅面具，表面唯唯诺诺赞赏你，但背后就批评你、咒骂你，美其名就话懂于世故、够圆滑，但其实就是虚伪同埋虚假。这个绝对唔系神所喜悦嘅，所以我哋要好地反省，唔好认为只系啲小事。於是我就唔去信守承諾。最後一點就是我哋要真誠嘅嚟帶入去工作。喺以弗所書第五章嘅第五、第六節就好清楚講：你們作僕人要懼怕戰驚，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，好像聽從基督。不要只在眼前服侍，像是討人喜歡的。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今日诚实的心就代表了你信实，不是阳奉阴违，不是做表面工作，因为我们在神的监察底下。所以今日记住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，他应许的事必定会实现，他绝对不能够违背自己的承诺。所以我们有这份的信心盼望，得着这个的救赎，得着神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前面的挑战，得着神的保守和眷顾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仍然的要好像神这样反映神的荣美。我们要信神，我们对神许下的承诺我们必定要遵守。神没有逼我们许下承诺，但如果我们许下承诺，我们不可以轻率。同样的，今日我们需要的就是要好地的去面对。如果我对人有许下咗承诺嘅时候，我哋就要去遵守，纵使好可能我哋会蚀底，但仍然坚守我哋嘅承诺。但如果真系唔得，我哋要向人有认错，承认自己系有错误，而唔系求其带过就算数。我哋要有真正嘅友谊，我哋更加工作上面要有信实，好愿意我哋能够对神、对自己。对朋友、对家人、对工作、对所许下的承诺都能够实践，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结出信实的果子。好愿意这篇的信息都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以及提醒。